首先跟大家讲的，那么我们呢是一个心内科的专科医生。 嗯， 那么我们每天打交道呢，是我们人最重要的一个器官是心脏啊。那么心脏来讲，大家觉得像是一个发动机，还是像一个房间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开一辆豪车， 嗯 啊，那么如果发动机不跳了或者停了，那么车是不是就不行就废了，对吧？ 对，当然。 心脏也是一样的。那么心脏呢，我们一个心脏呢每天要泵十万次， 嗯， 那么一次要泵出去大概60到80毫升血， 嗯， 那么一颗心脏一天能泵出去多少血呢？一天呢平均来讲的话呢，像我们美女的话呢，一般来讲6吨左右，那么像我这样的话大概8吨左右，姚明的话大概得11-12吨左右这样的一个量、 嗯嗯、 所以呢心脏呢每时每刻呢都会需要大量的血液和养分，那么我们在做手术的过程中呢、嗯、恰恰是在这个心脏不停跳的过程中呢来完成手术、 嗯嗯、 那么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几次病例来讲的话呢，最常见的就是急诊的病例。那么什么是急诊？就是急性心梗，我们心脏供血的血管有一根堵塞了、 嗯、 那么那块的心肌就不收缩了、 嗯、 心脏是一个整体、 嗯、 所以呢我们呢就需要对这个失去功能的堵塞这个血管去开通、 嗯、 在开通的过程中呢，由于心脏来讲它不是个机械，它是一块肉、 嗯、 开通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在冠状心律失常，比如说有的时候堵了它反而不会有事，你把它捅开打开血过去了以后、 嗯、 它复苏了啊，就跟范进中举似的，他突然受刺激了， 哇、 嗯， 他反而会出现一些恶性的事件，包括快速的心律失常或者停跳，那么、 嗯、 需要我们进行啊，靠自己的经验还有器材呢，去给患者复苏。 嗯， 那么还有的时候呢，给我记忆深刻的就是啊，很多这些老人， 嗯， 那么他的心脏呢属于功能比较脆弱的啊，薄弱的，那么一个心脏呢每天都要奔8到10吨血，奔了80年90年了，让他出现一个衰竭，那么我们希望它能够跳得更长。我们在对心脏进行治疗的时候呢，稍有不慎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啊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一些啊灾难性的后果。 嗯、 那么所幸呢，在安贞医院啊，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医疗环境里面，医疗技术手段下呢，我们已经能够达到呢，让这些危重症患者的死亡率呢降到1%以下。 哇哦，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值得骄傲的啊、 嗯。 然后治疗的水平呢，已经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了、 嗯、 啊。这就是我平时每天的一些。工作、 嗯、 啊， 哎呀，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啊， 嗯、 就我看到的这个李宇，这戴着眼镜，然后就是一个救死扶伤大夫的那个感觉， 嗯， 我一见到我就害怕， 我的感觉不一样， 你是什么感觉？ 因为你之前在医院里见到的医生啊，我都觉得我有点怕，就是过于严肃，医生给我两个印象、第一个就是说话很少， 嗯， 而且听话都得听音儿，你知道吗？有时候医生大夫说，我说大夫这怎么弄啊？这我有点焦虑啊，大夫说。 嗯， 回家观察吧，就是你得琢磨他的话，对吧？只说半句。 听到您说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感触很深啊。 嗯、 有的时候，我们看病的大多数是老年人， 嗯， 那么老年人他耳朵都不太好用， 嗯， 那您跟他喊， 是 肯定听不见， 对。 那我师傅就告诉我，你如何去跟这些耳朵不好的老年人去沟通呢？ 嗯， 一定呢要把嘴贴到老年人的耳朵边上， 嗯， 慢慢的一字一句的去跟他说， 哎、 嗯、 哎，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呢拿这个旁边的这个纸呢卷一个小纸筒，做一个小喇叭， 嗯， 跟他说啊，去跟患者去沟通。 嗯， 那么目前的这个医患环境呢，并不是我们大家想象的这么好啊。 嗯、 那么的确呢，有一些客观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哎，我们去医院看病，尤其是儿科， 嗯， 排4-5个小时队， 嗯， 那么医生呢，也是从夜里一直看病看到早上，他也 没错， 非常非常疲劳的， 是的。 那么但是呢，跟患者更好的去沟通啊，那么往往会解决很多很多问题啊，让患者也满意，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意见呢，让患者能够充分的去接纳。当然来讲，治病呢，那么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治好的，往往是像我们这心脏病这种慢性病呢，是需要长期的对患者的依从性啊。那么患者什么叫依从性呢？就是说他长期的吃药才会让这个心脏会越来越好， 嗯， 对吧？那么就是一个水滴石穿的一个作用。 哎呀，宇哥是可以把那个做手术这个心脏方面的这些事儿和武林秘籍相结合，是吗？ 那么这个张也说了武林秘籍，那么可能呢以前呢医务工作者啊，像这些技术工人一样，那么老专家可能有一套这个武林秘籍， 嗯， 那么你不跟我好好学， 那么我就不告诉你 哦 啊。但是现在来讲呢，是一个互联网时代， 嗯， 那么所有的先进的技术都会第一时间呢呈现在互联网上， 嗯， 那么有付费的，有不付费的，那么现在有了微信以后呢，那么我们的生活呢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一些病例，那么有一些好的心得呢发布在互联网上， 嗯， 那么如果我想去学习呢，很容易就会得到这些新的知识，那么所谓新的知识往往呢就是一个攻克疾病的一些新的一些秘籍， 嗯， 当然我更希望呢我们医务工作者呢并不要靠很多武林的一些秘籍，那么而是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治疗， 嗯 啊， 就像咱们去导播似的，每一步都有一个过程，那么至少呢这些东西呢能复制在90%到99%的这些患者的身上，会取得一个好的疗效，那么我们称之为治疗的指南， 嗯 啊，同时来讲的话，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比如说咱们三个人有年轻貌美的女性，有青春靓丽的帅哥，有我这样的这个 这儒雅的 中年的这 少女收割机的大叔， 我们是青年 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对患者呢进行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嗯， 也就是说这些武功秘籍恰恰体现出呢一个医生呢啊多年来行医的一些经验性的一些总结，包括他学习新的知识的一些能力，还有与患者沟通的能力，这三者就像天地人啊密不可分一样，是综合的一个整体，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秘籍。 嗯，其实今天我们特别想就是跟宇哥一起哈，替这个在手术室里的这些大夫、这些医生、护士们发声，因为有的时候就像刚刚我说的，我们作为患者的角色来看医生，会有很多的误解，会有很多的沟通不畅的情况。 嗯， 啊，今天就希望宇哥来带我们了解真实的这个医生的心声哈。 哦，我讲一个我和安贞医院的这个故事。 嗯， 大概是在那个2000年到99年这个之间的时候，我爸有点心脏病，我呢就是陪着我爸来，我记得特别清楚，下着小雨儿，然后这个拿着马扎啊，这个排队。啊，排完队以后就去看病，这个，但是呢，就是让我对安贞医院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服务态度， 嗯， 特别好。那个我爸那个怎么查都查不出来，他叫那个好像是叫早搏还是什么，就怎么查都查不出来，然后给他带仪器，然后带仪器就可以就远程监控啊， 嗯。 那个时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就觉得好高科技啊，就可以在家里，你知道吗？只要跳，他那边就能知道。 现在应该升级了好多了。 现在都很方便，可以跟手机的 APP 去连接 啊。 当然来讲，您想说的这2000年左右跟现在完全是一个医疗上一个质的飞跃。 嗯。 那么我2001年来到安贞医院，到现在来讲的话呢，可能有快16、17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时咱没有认识，非常遗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患者的一个就诊流程和策略来讲的话呢， 嗯， 现在呢要比以前呢其实要好的很多。 嗯， 为什么大家还会体现出呢对医生、医院包括我们整体的医改政策的一些不满呢？那么还是呢像咱们国家的这个党章啊，然后咱们的这个工作报告提出的是一些啊我们的需要和现实的满足之间的一些矛盾。 嗯， 那么像现在看病的话呢，可以通过京医通去预约。并不用早上现在拎个马扎 排队，哎， 排队，往往你拎个马扎去排队，你也 排不到， 一定能排得到， 哎， 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咱们的这个媒体工作者呢， 嗯， 和我们一样呢，能够共同的推进这个医患关系的一个和谐。 嗯， 那么我们每天能做的一些事情呢，就是尽量呢啊，让患者去满意，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天上午9点钟开始看病， 嗯， 看到12点，大概要看15到20个病人。 嗯， 其实大家算一算，每个病人患者的时间呢，非常非常的少。 对， 嗯， 那么我们更倾向的患者呢，如果有急症，那么一定要尽早的去就医。 嗯， 如果呢不是一个特别着急的疾病呢，那么首先呢，先去看一些啊初级的一些专科的门诊， 哎， 啊，然后呢做好检查， 嗯， 然后拿到这些相应的一些检查的资料以后呢，上我们这些专科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啊来去就诊自己的疾病。 嗯， 那么大家现在呢很喜欢去百度这些疾病，百度出来的疾病呢，它往往是自己不能够甄别的一些症状， 嗯， 它往往容易真安顿在自己脑袋上。 嗯 啊，那么还有的人呢就百度出一些错误的知识。 嗯， 那么作为一个医生来讲的话呢，你像我，那么用我自己近二十年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嗯， 我会给他一个比较中肯的一个意见。 嗯， 当我对患者说你没事， 嗯， 那么我往往要比他说你有事，我要担的责任会更大一些。 对， 理解到。 是这样的、 嗯。那么如果他出现了问题，他肯定会来找我。 嗯 啊，但是如果我跟他说你没有问题，需要去鉴别进一步的鉴别。 嗯， 那么我们的心脏呢是位于我们的胸部的一个左前方，对吧？ 嗯， 那么他会疼吗？ 会疼吧。 啊，那么他这块肉， 嗯， 对吧？他会疼。 嗯， 那么但是他这种痛是一种内脏痛。 嗯， 内脏痛的话，其实就像女性痛经那种感觉。 嗯 啊。那是不是一种刀割的痛，它是不舒服， 嗯， 但是心脏拿刀割它的不痛， 嗯， 那么它往往外面有这个胸膜啊、胸骨、肌肉、皮肤， 嗯， 这些东西呢产生任何的不舒服，它都会想的是去心脏， 嗯， 那么它百度完以后说，哎呀，针扎那样痛，它就去找李大夫了， 嗯， 啊，拧了一下痛，它找李大夫，跳了一下，它就找李大夫，所以有很多现在大医院的专科医生的资源都被。这些比较简单的疾病所困惑、 oh. 那么往往真正是有病的这些外地的啊，或者是不懂这种预约的老年人 比较危重的、 嗯、 他往往被拦在了这个现在的医疗就诊环境之外。 嗯， 宇哥，我看到我们那个网友说啊，说能不能这个问一下这个李大夫，就是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这个心脏啊，怎么保护？因为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嘛， 对对对， 我们的受众都是青年人，他大家都特想听。 那么、 养生堂现在开始， 养生堂现在开始。那么首先跟大家普及一下的、那么心脏病的一些危险因素。 嗯， 那么两位主持人大概了解心脏病的危险因素， 比如说精神压力大， 哎，对， 比如说油盐吃的多， 对、 我往往呢把这个危险因素呢分为两类， 嗯， 一类呢是不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 嗯， 包括。我是谁生的我改不了 啊， 对吧， 对， 基因， 对， 第二点，那么我是男是女我可以选、 嗯、 但是基因我改不了、 嗯、 对不对，那么我可以变性但是我的基因改不了、 嗯、 那么有雌激素保护的情况下，女性在育龄期是很少会得冠心病的， 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不可以去或者说不能经常去改变我们生长的一个地域， 嗯， 包括我们吃的咸的东西、 嗯、 啊，包括我们的雾霾，这个我们是基本上改变不了的。 嗯， 那么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恰恰是影响我们青年人发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嗯， 那么第一个就是运动少，对吧， 嗯， 高脂饮食， 三高 啊，糖尿病， 嗯， 高尿酸血症， 嗯， 高甘油三酯血症，高胆固醇血症， 嗯， 同时还有像您两位说的压力、 嗯， 交感的兴奋， 嗯， 那为什么压力会对我们造成一个冠心病的一个增长？ 嗯， 请两位看地下这个咱们的这个隔音棉还是隔音板？ 嗯， 隔音板。 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看到有些地板已经翘起来了？ 对， 啊，那为什么会翘起来？ 嗯，折旧了。 哎， 折旧了。 嗯，第二个，它的质量好吗？ 嗯、 如果它是一个假设说它不是隔音的， 嗯， 它是一个钛合金的。 嗯， 它会就不会翘起来。 嗯， 那么大家看一下翘起来的地方是不是走得多的地方？ 嗯 嗯， 是吧？那么对我们心脏的血管的内膜也是一样的。什么地方会走得多呢？就是在这个分叉的地方。 嗯， 血管分叉，那血管它不是直道，它是分叉的一个。 嗯，十字路口。 分叉的地方对血流冲击的就大，心跳越快，对这个地方冲击就越大。就像走路，它走得越多， 嗯， 那么这块内膜会就会有问题。长年累月，30年、40年。就是年轻人嘛， 嗯， 他这方就会出现问题，在某一次出现生气暴怒的时候，这就突然就翘起来了。翘起来的时候，他我们心脏内膜，这个血管内膜表面下的这些组织就全掀起来了， 嗯， 这时候就诱发我们身体里的保护性的凝血机制，就把它堵掉了。堵掉了，那血管堵了会怎么样？没血了， 嗯， 就出现心梗。 就很危重， 危重。去年2017年的话呢，接诊了大概100例40岁以下的就是青年人。 哦， 宇哥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很专业的知识啊，但其实我还是想更多了解宇哥自己个人的一个发展的经历。特别想问宇哥，现在您是一个主治医师了啊，就是应该是在这个手术台上您是主角了，但想问问一开始走上就是医务工作者这条路是你的一个职业梦想吗？ 因为从小呢就在医院长大啊，我们家里呢跟医院呢有很多渊源， 嗯， 那么从小玩的玩具呢可能都 都是手术的一些 不会吧 酒精 一些器械呀、啊、包括注射器啊、我们还讲的话呢 两人互相玩注射器 所以是一个医学世家 也不能算是医学世家吧、但是说是从小对医院的是非常感兴趣的小时候最爱玩的可能除了打仗拿刀拿枪的就是给娃娃打针呗然后呢上了大学以后呢我们选择的是一个临床医学的专业毕业了以后呢就在北京工作通过之前呢我是喜欢当一个外科大夫 为什么呢 因为外科大夫呢能够用手啊用刀去解决那么患者的一些病痛比如说他有长了些什么东西以后呢我们去给他切除 就感觉特别立竿见影 哎对立竿见影您说的非常对因为我实习的时候呢我们的医院呢是外科非常好的一家医院啊在东北啊在就白金医科大学是非常好的一家外科的一个医院那么来安贞医院呢实习当时还没有定科轮转的时候呢那么当时教育处的老师就跟我讲说你看看安贞医院的心内科当时我一来我就想哎呦内科大夫能干什么呢除了大叶性肺炎能治好什么也治不好对吧那感冒还得靠自己去 有偏见 但是那时候北京安贞医院的心脏的介入水平是全国包括现在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那么就我们就可以发现哎呦一个老年的患者以前吃一顿饭都胸疼那么通过做介入以后他不疼了他又跟那正常年轻人一样恢复青春又可以去跳操跳舞那我觉得好神奇啊而且我的老师当时可能还没有你现在没有张悦那么大那时候做了也非常多的一个手术所以我就想我跟着这老师去学习那么能不能那么也像一个外科大夫一样为患者们解决病痛那么我逐渐呢就爱上了这一行但是爱上这一行以后呢有很多痛苦的地方那么我们做介入的话呢是需要在 X 线下去工作那么大家都谈 X 线色变那么包括你们一样你们接触了很多电磁的辐射也是有影响的 X 线对和电磁辐射都是对人体是有影响的那么很多医生呢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会出现白细胞的下降免疫力的下降那么疲劳甚至来讲我们非常著名的专家会出现股骨头的坏死但是现在呢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一些防护的措施包括你们说刚才说的秘技那么很迅速的可以完成手术我们觉得呢这个手术呢对患者来讲是非常非常获益的那么通过这十几年的工作而且是在2010年吧加入北京青联以后呢那么也是更加使我的眼界开阔了那么在青联还有医院还有我们各个学术组织的帮助之下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医疗水平呢还有这个学术水平呢能够迅速的一个提高对我来讲的话呢还是帮助非常大的我也更希望在今后的20年的工作生涯中呢能给大家呢带来更好的一些医疗上的一些服务当然来讲的话呢如果大家需要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尽早去找我看没有问题我会耐心和蔼的跟大家去解决 哇 可不能在这个平台上开放这个窗口啊 说去医院呢不知道两位来讲的话对这个流感有了解吗 略有了解 我们这个早间资讯里天天播 今年很 凶怎么预防流感怎么预防流感 非常非常的凶那么打流感疫苗呢并不是说能够100%的去预防但每年的流感疫苗呢它只有3种流感是一个大集团军大作战的一个部队那么但是如果你每年都打的话它就会对这些相对容易传染的这些高致病的病毒呢它有就是抵抗所以呢在流感的肆虐的季节里呢那么可能就会好一些那么我们建议呢小朋友老年人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肺部疾病的患者在入秋以后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现在流感疫苗非常非常安全的确它是有些就是过敏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讲大人群来讲它是非常安全的一种治疗的方法得一次流感至少1500到2000块钱的一个就诊费用 说自己有多累说着说着又开始关怀我们的病人听着我真的特别的心疼 是不是都已经习惯了我每天早上要吃12片药吧包括滋补的产品包括预防我以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药物因为你看我长得比较高比较壮但是我的姥姥姥爷这个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家族史就刚跟大家讲到的 这个很重要 我是非常高危的人群那么我的血脂也高那么我从5年之前就已经在吃上预防的药物我就希望呢 自己呢活得更长一些，至少活得更舒服一些。 哎，特别心疼宇哥，真的也希望大家多多的理解我们的医生，也希望你们多睡点觉，真的。 我每天早上7点从家走，最早11点，晚上。那么 完全没有个人的时间了。 11月以后，早上出来天是黑的，下班天还是黑的。基本上呢属于一个比较压抑的一种状态， 真的。 冬天呢往往又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最高发的时候。 是的， 因为我们冬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啊，夏天温暖的时候血管很充盈，对吧？那冬天的时候呢，它一冷血管不是就没了吗？那么血管不充盈了以后它怎么办？到哪去了？这血都到内脏里去了，血压就会升高。那么我刚讲到了血压升高，心脑血管病就会高。我们还是像您说的，就是好好的调控自己的身体。 我们每个青年委员其实都是我们青年人的榜样啊。宇哥在这个结合自己的这个青春的这些故事吧，能给我们青年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这也是我们这个青年委员访谈特别节目最重要的环节。 您说的非常对。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两位主持人听过这个10000小时这个法则吗？ 10000小时法则我听过 啊，就是任何事情你只要坚持10000小时你就变成专家了。 对对对，10000小时法则呢是一个非常对某些技术性行业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理论。任何的一项技能如果你锻炼10000个小时以后呢，你可能会它变得非常的纯熟，会达到您所说的成了一个武林的高手。这就是真正的一个武林的一个秘籍。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咱们国家提倡这个匠人的一个工程。那么匠人工程往往需要的是一种长期的卧薪尝胆的一种去历练，那么才会成为一个匠人。那么就我自己来讲的话呢，那么我97年去东北上大学，那么我们学习的是一个临床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知识。大家都知道人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整体，那么如果想彻底的通透的学习，基本上这辈子你也不可能，我们只能去学习一个脏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学习的是一个心脏，一个小小的一个脏器，包括4间房子几扇门，那么3根主要的血管，但是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研究的非常的清楚。那么从2003年到2017年，大概15年的时间，那么我个人完成手术例数在10000例，那么每台手术呢大概在45分钟到1个小时， 一年10000例， 就累计所以我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这个10000小时的法则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呢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那么就是如果想突破真这样一个瓶颈，达到一个真正的大师或者匠人来讲的话呢，还需要这个自己的不停的再去历练，把它真正的做细下去。当然来讲，我们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我们是一个介入性的手术。什么是介入性手术？我们不开刀，我们用一根细细的针冲过我们的血管到我们想做手术的这个冠状动脉心脏这个部位。那么我们如何用一根头发丝儿，就是自动铅笔的那个0.5那个铅，那么细的针刺中我们一根大米粗的血管呢？ 完全凭经验。 这个是要凭经验的。那么就这样手术的操作，我已经超过了10000例以上了。刚开始穿刺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困难，那病人他也是一个人，他不可能无休止让你去扎。那么我记得很感动，在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那么患者都说没关系啊，我不疼， 相信你 能给我扎上。那么在做这个手术过程中呢，我们要仔细的去体会为什么老师能扎上我扎不上。那么我是不是有些秘籍没从老师这学习到？还有呢，我如何去改善？那么我就发现任何人的感觉跟手的实际的操作是有偏差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就用眼睛呢去去看一个东西是一样的，那往往你是用你的左眼去看的，或者是一个右眼，你当闭上一个眼睛用单只眼睛去看往往是不一样。那么我就给自己的一个修正角 经验， 往往发现这个修正角就可以去完成。那么我也把我这个经验交给了我下面的一些学生，或者是我们下面的一些医生去做。那么从2001年来那医院 大概到2007年达到中级职称。那么这些年就是像您所说的，是一个最苦最累的一个阶段，基本上每天19个小时是在医院待着，达到现在这样一个过程。我也希望把我这些小小的经验呢，分享给大家，就是一定呢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去积累，并不要想看1年2年就出结果，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啊，希望以后宇哥这个睡得多点儿，早上12片药少吃点儿。 谢谢。 好， 谢谢观众朋友们。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哈。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拜拜。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 哎，机械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青年委员，北京市第三中学的副校长陈海东，陈校长。陈校长是我们教育界第一位来到的青年委员，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陈海东，来自北京三中一所西城区的中学。 先给我们讲讲这三中有哪些历史吧。 三中呢，应该说是一所老校，建校是1724年，在雍正二年的时候。 好老，这历史好悠久。 对，它是到现在建校294年了。当时呢，建校它是叫清朝的右翼宗学，只招收呢8梯子弟的学校。大概在1902年的时候，叫改成了右翼中学堂。然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的时候就叫京师，公立第三学校。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京师第三学堂了。 对，在1912年就叫京师公立第三中学校。 你看，就说明那个时候其实这个三中已经是三字辈已经出来了啊。 对，然后在解放以后1950年的时候，正式改名为北京市第三中学。 学校里有没有一些这个诞生的比较优秀的学生啊？ 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从老师这而言有一个代表人物，从学生这而言也有一个代表人物，应该说非常非常影响力的。老师这一块，我想 两位老师知道曹雪芹吗？ 应该说从三中的历史考究的话，曹雪芹先生呢是大概在乾隆十年到十五年的时候，是在三中供职，据说是在这个期间酝酿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当时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名称叫色夫，就是师傅的意思。其实好像细腻考究的话，就是做类似教务的工作。这是老师，校友呢，我们是最有名的校友就是老舍先生啊。老舍先生是在1913年的时候一月份，是来到三中就读 啊。 所以这是两个学校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学校这块也 冬季一定要住北平 啊。 是老舍先生的文章是吧？ 对 哇，我原来是在三中写出来的。三中，你看这个，像这个，不管是明老师还是著名的校友，都是文学界的校友，就说明可能是在这方面的历史特别的悠久，然后底蕴特别的深厚。 这方面还是确实培养出了很多文学上的，还有包括艺术界的。马季先生也是三中的校友。 就是其实这样一看，我感觉就是三中的历史，如果从清朝来开始算的话，其实文化底蕴非常的 对 这个 1724年嘛， 对，建校294年， 它是一个文科这个注重的多一点，还是理科注重多一点的学校？ 应该现在还是比较均衡的， 比较均衡， 对， 综合性的中学哈。 但是确实，三中这种厚重的历史带给我们的老师们还有学生们，其实真的很多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吧。 是这样，我觉得其实一个历史悠久给人的那个影响，它是一种特别无形的影响。 对， 陈校长先跟我们说说，就是现在的这个，比如说高中的这个孩子们啊，他们的这种上课的这种氛围和方式，和就是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怎么和现在的学生进行一个这种沟通？ 应该说现在的孩子们他所面临的成长环境变化还是很大。就是从自己来说吧，倒退20多年前的话，上中学的时候，他接触的信息他还是渠道很单一的，就是从课堂从老师这儿接受一些新的知识新的信息。但是现在这种时代，这种信息的多元化，网络呀，手机呀，还有很多这种获取信息的平台，所以学生现在接收信息的渠道很多，所以他的知识量涉及的面也很广泛，所以面对现在的孩子们，我们也很有挑战，就是怎么样能够面对孩子的时候，把更多的知识用幽默的方式去吸引他们，让他们能够从中收获更多，思考更多。其实这些还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也是压力比较大， 也在被学生逼着进步的感觉，是吧？ 必须的，必须的。 我记得前段时间出过一个新闻，是哪北京某个小学，然后什么四年级的一个班的学生，然后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研究苏轼。 现在的学生有的真的很厉害， 好厉害啊。然后现在比如说在北京三中，有没有学生做出什么样的事情让您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厉害，就耳目一新的这种感觉？ 其实孩子们还是很有这种，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长的。我们也有很多孩子就是写的文章，虽然说他还没有正式的去发表，但是现在比如说在校的学生，像有的高二学生，我看过他写的一些短篇的文章，还有一些自己的那种随笔，真的很有思想，很有想法，而且呢是他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记录他的一些点滴的思考。因为当时我也跟老师们在开玩笑，我说这个孩子如果是一直坚持下去，他可能没有到进入大学的时候就能出一本他的专著了。 哇、 我说这块，我说你鼓励他，如果说确实这块没问题的话，我从学校这支持他，我们给他出这种专辑。 哇， 确实孩子们现在这种成长他是很有思考的，但有的孩子呢他可能还是比较内敛一些，不愿意去表达，但是不代表他没有这种才华。 这是特别需要好的伯乐，需要好的老师来发现他们的才华。 就是他们现在的这种学习状态已经是不是这种仅仅单单依靠这种课堂上的这种学习方式了。 对对对，它是很多元的，从学一所学校而言，培养学生的这个内容和方式上也在改变。以前呢就是单一的课堂，现在呢是从课堂走出来，走出教室，走出学校，能接触更多的事情，对他这种综合能力的一种培养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像以前我们经常教育孩子说你要有这种团队的意识，对吧，你要不断挑战自我，但是你跟学生讲的时候他其实他不能接受。所以我们像进行了几年带学生外出的拓展，学生从中收获是很大的。有的学生回来以后，就是在那种我们以前要求学生回来以后要写一篇感想 啊， 后来有的就不要求他了，但是他自己在微信里面就去发了一些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们当时带孩子去挑战高空断桥10米， 哇，这种 十米中间的一个板断开，然后学生从这块爬上去，要从这个断桥这块要跨过去， 跨过去， 真的很有挑战，有的孩子真的是恐高啊。 嗯， 但是恐高在这种团队的这种氛围下，对吧、嗯、他不能因为他个人影响这个团队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成绩和荣誉。 嗯， 所以他也强迫自己要求自己去爬上去，但是确实很有挑战。在上面的时候经过了很多这种挣扎，但是最后跨过那一步的时候再下来跟我们讲，老师，当时我真的明白了什么叫挑战自我。就是面对这种压力的时候，面对这种荣誉感的时候，那么他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嗯， 他就对自己的一种超越、 嗯、 而且也明白了就是团队是什么含义。 嗯， 还有一次当时我们组的学生叫挑战毕业墙。 嗯， 他这个毕业墙是来源于当时军事上的一个逃生的一个项目 啊、哦、 他就是面对一个4米2高的墙，没有任何的辅助设施， 徒手 要翻上去然后越过去。当时我把孩子们带到这个毕业墙底下的时候，面对这4米2的墙，学生们就觉得不可思议。 嗯， 说怎么能爬上去呢？而且是这个团队，我们最多的时候39个人， 嗯， 要翻越这个毕业墙上去。而且当时我们也请了教练，教练讲就是你们预估一下翻越这个毕业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孩子们刚开始说一看39个人，所以2个小时，因为有男生有女生，有体型稍胖一些的，也有这个稍微瘦小一些的。 嗯， 大家说你们再大胆一些，你猜一下时间。有学生说到1.5小时，然后后来又说到1个小时，然后教练说好，现在按照你们说的，我们讲完要求以后我们开始计时，你们看一看最后一个人翻越上去以后需要了多长时间。 嗯， 结果39个人15分钟多一点。 就是团队的这种力量还是很， 对，真的是 怎么翻啊？ 前面有2个人要做人墙的， 嗯， 就是用 阶梯那种感觉， 对，阶梯是这样趴在这块，然后呢、嗯、后面的学生踩他的腿，踩他的肩膀 一点点上， 然后第一个人必须是臂力比较好的， 嗯， 然后跨上这个最上够上上沿以后，用他的臂力跨住那沿然后上去。 嗯， 第一个人上去以后，第二个就在上面能辅助别的人、 嗯、 去接着去翻越这毕业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样往上走， 得落3层才行吧？两层 一般两层就差不多， 哦、 两层差不多， 嗯、 因为4米2的话、 哦对对对， 他有一个稍微的人员，高一点的男生的话， 嗯、 带起来再给他们又人再拖一下脚， 哦、 基本上就够， 差不多够了、嗯。 但是最难的其实还是最后一个人。 对呀， 就最后一个人 得上面的人拽他才行。 对，我们当时也很困惑，是最后一个人怎么上去。 嗯， 后来教练告诉我们的一种方式，就最后一个人其实要求真的也挺高的。 嗯， 他是腿卡在毕业墙的上面，膝盖的卡在那儿， 嗯， 上面有人按住了膝盖， 嗯， 他倒挂下来 啊、哦、对， 然后把他抓上来， 对， 哦， 把最后一个人抓上来。所以最后一个人上去的时候他也要求是臂力比较强，身体协调性比较强的。 嗯， 所以这样的话最后一个人上去，39个人在上面都上去的时候，那种欢呼声，这种激动的感觉， 我听着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真是这样，齐心协力才能爬上去。 特别是在爬上去以后回来再进行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更是让人感动。 嗯， 大家在分享的时候都提出来一个无私的做那个基座的人，就是最后让人去踩着肩膀踩着腿往上爬的人，一句怨言不去说。因为有的时候在爬的时候啊，实事求是的讲，他手忙脚乱的时候可能就不踩肩膀了， 嗯， 没准一不小心就踩着脑袋了， 真的是， 对对对对， 确实很疼的。 嗯， 但是这些人就是甘在默默地站在这儿帮助同伴， 哇， 翻越这个壁， 我感觉这样的体验以后肯定对团队就对这种 真的、 啊、收获一个你们，人家是高啊，打住打住，人家现在是高中也好吗？ 高中生谈恋爱的现象挺多的吧？其实 现在应该说还是不少的 啊。 那一般怎么整？ 从这个一个人的发展阶段而言，到这个15、16岁、16、17岁这个年龄阶段， 嗯， 就会对异性产生这种矛盾的感觉， 对呀、啊， 很、 啊、 正常的。但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对这种感觉他处理不好， 嗯， 就是导致自己的情绪波动啊，受影响比较大。 是，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还是引导学生正常的能够去处理好这些事情。 对对。然后就是现在的高中学生，我觉得因为可能跟我们那时候也不太一样了。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还是会有点，比如说跟老师相处啊， 对， 可能会没有那么的自在。但我觉得现在的。随着青少年的见人见事儿都更早一些，现在是不是都还挺成熟的？比如说跟老师之间会有那种朋友间的相处的感觉吗？ 会有，但是这也是看学生的这种性格情况和老师的这种特点。 嗯， 但是现在确实学生跟老师们这种情感是越来越浓厚的。 嗯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学生现在这种开放的这种社会和这种信息，促使学生这种交际啊能力的提升有关系。再有呢，老师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 他的教学方式、教育方式也在不断的变化。 嗯， 不像以前似的，就是咱们讲古代，中国古代一根教鞭，一个课本儿，站在课堂上，面孔非常的严肃。 嗯， 也不是这样的。现在这种形式，其实学生也是很难接受的。 嗯，其实回想起来，就是自己上高中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越和学生贴的特别亲近的老师， 对， 回头等你再回想的时候，觉得印象越深刻。 真的是，我碰到过好多这种，就是那种对我特别好，对全班同学都特别好的老师，就是， 嗯， 我觉得老师有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就好让人感动的那种特别高尚的园丁的品质。 嗯，对，因为咱们都从学生时代走过，你面对老师对你的这种教育引导的时候，其实你能够看出来他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对， 还是怎么样？就面对老师真的是那种发自肺腑的想帮助你的时候，那一定会这种是相互被影响的。 嗯， 其实每年毕业的时候，也有很多孩子回到学校里来看老师。 嗯， 看老师有的时候就说到一些情景，就是说，某个时候因为我犯错误了，您当时严厉批评我，当时我还不理解。 嗯， 但是现在呢，我们真的能明白，真的是为我们好，因为当时的一些在这种年龄这阶段不懂事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现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回看的时候，他会明白，老师 真的是这样，就有的时候会特别的感动，我感觉老师也特别感动。 对， 我也做过大概一个星期的老师，当时我在那个我在新疆这个援疆的时候， 很厉害。 新疆援疆的时候，这个维吾尔族的小朋友还有这个汉族的小朋友在一个班里边，我带他们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你看我1.8米的大个儿，生生被他们气哭，都气哭过3次，你知道吗？真的。然后原来我认为就是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把老师气哭的时候，我感觉我说不是， 就是得意吧？ 没有，我当时就感觉我说你这么大一快这么大一人了，怎么能被我一小屁孩气哭呢？但是我感觉就是老师被气哭这件事情莫名其妙不可能的事情，但真的就是当你真的生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你看着。哎呀，就是难受啊，就心里特别的难受。 对 对， 所以说那个时候才会 特别想让你好，但是你又不懂我的心。 对，就那个时候特别理解老师，就瞬间就感觉哇，真的能把老师气哭那个感觉。 养儿方知父母恩，当老师才知道老师不容易吧。 真的， 您被孩子气哭，就说明一点，就是您面对孩子的时候，其实我是发自内心想。 是的，是 的， 是的， 就这样有这种情感的投入，才会有这种感觉。 哎，问这个陈校长一个比较教育方面的问题吧，就前段时间我也看到消息了，说可能这个文理啊分科啊，高中的文理分科可能不分了，或者说高考的时候可能只考一门这个自己喜欢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课，比如物理啊化学就可以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很多青年人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的情况，应该说进行文理分科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它的一种方式。当时呢对于高中的定位，它还不是一种基础的这种通识教育，它是还是跟大学这块为大学的这个选拔去做服务的。所以这样的话，那如果这样定位的时候，他就让学生在高中阶段他能有一个自己的初步选择，你是文还是学理。是这样一种情况，也是减轻学生那种负担，让他能从专业的角度来去更好的尽早的能够走上专业的这种发展道路。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但是随着现在这种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现在咱们国家在讲这种复兴人才，就是不会像以前似的，以前老话就讲叫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但是现在其实不是这样了，就你面对这种各方面的这种环境的时候，你要具备多种的这种知识，你才可能就更好的去发挥自己的能量。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学好数理化，你的这种历史，你的这种地理，你这种语文，你这种表达人文的情怀，他也要去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他对于高中的定位就不是像以前似的为大学输送专业的人才，而是一种基础教育，是一种通识这种素养的培养了。那这个时候文理分科的问题就会不像以前是那样凸显了。当然文理分科可能猛地一提出来不分科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不太能理解或者接受不了，这可能跟大家长期以来这种认识的惯性有关系。但是从国家的发展需求上看，从个人的成长上看，确实现在是需要这样的一种变化。而且呢不分科将来对于学生的发展的选择会更多元了。要不然你分科的话，学文学理，其实像最早的话现在还好一些，文综理综这儿，像以前的话你学文科的考试的这种专业就那些，学理就那一些，你很难去跨越的。 但是现在呢，虽然说有些变化了，但也有一些还是不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是取消文理的话，那你选择这种路径就不会在高中的时候很早就定型了， 嗯， 而是有更多种可能性，就选择面更广了。 而且我觉得其实好像那个文科的那种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还挺大的， 对对对， 嗯，我觉得我个人就缺了一点那个文科的教育。但 是你是 不是理科生？ 我也是理科生。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文科理科 都差不多， 没有我不懂 啊， 真的不懂，都是听老师说， 嗯， 然后听这个上上一届的师兄说， 嗯， 或者听这个家长说， 嗯， 其实那个时候，包括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文理分科的时候，也是到高二，那个时候选择其实很多还是很盲目的， 对， 嗯，就并不清楚学文学理到底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 是， 嗯，就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别人的建议。还有自己看自己，哦，这科不行，那我就回避这科，我就觉得选那科， 嗯， 去这样去想，而没有真的说从将来自己的专业发展角度去考虑。 嗯， 现在的学生文理分科的也是这样，找老师咨询， 嗯，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看他的情况，学习情况来看，可能你这科要相对强一些， 嗯， 然后那科要弱一些，你选这个可能更好， 嗯， 是这个角度。但真正说文理分科的这种出发点，应该是从自己的兴趣， 嗯， 爱好。从现在行业的专业发展去考虑， 对，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还是做的不是很好，有一些调整跟变化。 好， 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直播间里啊，关爱青年计划当中呢，齐玉问了一个问题，说校长您好，现在的孩子表面是减负了，在学校很早就放学了，可是从幼儿园开始放学就各种特长班啊补习班啊，要学的东西特别多，对此您怎么看？谢谢您。 应该说现在呢确实有刚才 这位网友 说的问题， 嗯，哎，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看这个情况，因为我从我自己的孩子现在的培养情况看，这种补习班其实有的完全是可以屏蔽掉的， 嗯， 就是很多呢，包括家长也好，是被一些身边的人所影响， 嗯， 比如说在某个阶段，或者小学阶段，或在学前阶段，我们应该给提前给学生报一些班儿， 嗯， 这样的话让他提前做好积累，到中学的时候就会好一些。 嗯， 其实我觉得有些误导的成分在里面。 对， 学生在什么时间段做好什么事情，其实应该去符合教育、符合成长规律的。 嗯， 比如说当时我自己的孩子这块有一个成长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很多在大班的时候，很多大班的时间段就不上大班了。 嗯， 上这种学前班， 嗯， 就一年去补习语文啊、数学啊、英语这方面的课。 嗯， 我当时个人还是很排斥的。所以当时我就坚决不去，但是呢， 上大班的时候要把孩子逼成这样吗？ 对对对，在这个大班毕业的时候，马上上小学的时候，利用假期有这么两周，给他做了一个语文啊、拼音啊、数学简单的加减法的一个简单的这个培训。 嗯， 哎，我觉得效果也挺好的，而且也能够顺畅的进行幼儿园到小学的这种衔接也没问题。 而且我觉得像对这种比如说年纪比较轻的小朋友啊，上小学啊这种阶段的进行一些提前的辅导，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他上课就有自信了。 嗯 嗯， 对，有这方面的这个效果。 嗯 嗯，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如果我能给孩子报这班很盲目的话， 嗯， 就会导致他压力特别大， 对， 双休日基本上都没有。 对， 嗯，所以这块呢我建议还是选择性的来让学生结合学生的兴趣的出发点去考虑，选择性的报一些，但是不要那种铺开面，这是整体把学生的所有的时间都占据了，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其实学生成长压力很大，他就会觉得没有时间做一些想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就会衍生一些其他的很多问题出来，那我该做事情的事我就磨蹭，是这样的情况就随之就出现了，所以并不一定把时间都占满了是最好的，有时间让他们去玩去放松，这是孩子成长的一个必须的一个经历阶段。 Work hard, play hard, 就是对吧？好好学，好好玩嘛。 对，就是会玩也会学，这是两个事情都很重要。 嗯， 如果他只会学不会玩，将来其实走入社会的时候，他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对， 怎么讲？就是那种书呆子型，就是你没有这种很灵活的这种应对各方面这种压力和挑战的这种这种经历，和这种成长的这个过程，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客观的看待一些事情。 是是是。 当然，有些情况确实现在有这种压力比较大的情况出现，这是不回避的问题。 嗯 啊，我们也聊聊陈校长小的时候吧。 对， 陈校长，您小的时候是不是边学边玩，还是一直玩？ 那个时候也跟现在还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刚才我也说到了，那个时候学生的成长，他的各方面这种环境啊，还有学习所获取知识的这种， 当时是在农村， 农村 啊， 是在农村， 是在 昌平， 昌平 的一个农村，因为父母也是农民，在家里面种地为生，是这样的，所以也是一直从小学在农村的一所小学，昌平区，现在是昌平区了，以前昌平县，兴寿镇兴寿村，是在这一块儿，在小学是在村里面的小学，中学也是在村里面中学上，到高中的时候是考到了县城的，昌平二中，在那块儿是上的高中，所以当时小的时候家里面经济条件应该说也不是很好，那个时候呢，但是它的整体的这种氛围，不像现在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每天放学完以后也是先写完作业，然后就是基本跟周边的伙伴东西玩一玩，是这样的情况，当时也是有几个选择的节点，一个是在初中考高中的时候，因为从家里面人的想法是想让我上中专，因为九几年的时候中专还是比较普及的，而且家长特别是农村的家长，他希望你的孩子考一个中专，有一技之长，而且能早工作，这样的话为家里的经济能够早 没错 贡献一份力量，是这样的情况，但当时我自己呢，我还是想上高中，就是能够在求学路上能走得更远一些， 那时候学习好不好？ 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 还可以。所以后来呢，当时也是做了家长很多工作，但是家长还是毕竟从家庭的情况出发，也是有一个机遇。当时那个时候，昌平这是第一年招收，叫高师预备班， 这真的是一个机会。 高师预备班，就是你读高中的纯高中的课程，而且呢，在高中三年享受师范生的待遇，就是每个月有一定的经济补助，但是你高考的时候只能报考师范院校，所以叫高师预备班，当时我是报的这个高师预备班的这个志愿，后来就是上了高中考了师范大学，首师大，然后这样的话一步步走上现在的这种工作岗位，成为老师， 哇，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感觉履历上就是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当上了这个至少是学科带头人，后来是副校长， 对吧？2010年吧， 2010年，七年前您多大呀？ 32吧， 32岁当上三中的副校长， 哇，好年轻啊！ 真的好年轻，就是肯定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青年人。 谈不上经验吧，我觉得就是这样。首先呢，是从自己参加工作以后，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踏踏实实做好积累。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工作，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脚踏实地，因为你只有把你的这个本职工作做好了，你才可能在本职工作基础之上能有更多的思考，对吧，能有更多的这种想法能迸发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之上一定要把眼界打开，把格局打开，多学习多思考。 好，感谢陈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我们送上一首歌 吧，给大家鼓鼓掌啊，别管怎么样啊，给大家经常给自己鼓励， 明天见。 不少次挥汗如雨，伤痛似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治病我才能胜利，此时在不养成不久的努力，热血的赛场飞腾，基因在东方升起，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郭浩哲先生。 对， 我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郭先生，他是第11届北京青联委员，是东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东华智慧城市集团董事长，东华云计算有限公司董事长。哇，青年才俊。 浩哲，你是基本上在做这种网络的东西吗？ 我们公司基本上是在做行业应用软件。 啊，举个例子。 比如因为做的行业比较多，我们是国内现在目前在行业覆盖率上最广的应用软件服务商。比如医院用的 HIS-NIS-HEX， 就是大家现在去协和呀、安贞呀，或者说北京的友谊医院呀，这些医院里用的核心的，从你进门的那套就诊系统到医生处理整个数据流程的所有的系统，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家公司来提供的。当然国家部委的像水利、气象啊，还有很多这样的行业的核心的软件都是由我们这家公司在做。 哇，听起来就是真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可能我们老百姓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看不到这些应用在哪里，是吧？因为我看到咱们要做一些跟智慧城市相关的事情，这个名词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其实我们做智慧城市今年是第4个年头。就是从一开始自己对这个概念呢也是停留在一个纯粹的软件服务上，到现在经过这3年的时间，我们认为更多的是市民服务上，就是如何通过信息技术把政府的这种行政服务还有社会服务能够更快速有效地传递给我们的每一个市民，然后以及在这个城市里边每一个创业的这些企业家们啊，然后把这样的力量负载在上面，是一种让技术赋能社会的路径。 哎，我有一个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啊？ 是的， 因为我在那个电视上看到过一个关于智慧城市的，我就举一个小例子，比如智慧城市的感觉就仿佛一辆救护车，它在这个抢救病人，在病人家中接上了病人以后要去医院，像原来这个没有智慧城市的时候，可能所有的车辆都要让行救护车，对吧？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即使是红灯，救护车也可以过去。但是呢，智慧城市可能就是它会把所有的红绿灯都调整为一种绿色通行的模式，所以说就是救护车可以畅通无阻的，根本就没有红灯，全部都是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是绿灯，然后救护车走了以后就变成红灯了，然后其他车就可以自由的通行，然后不耽误事儿，是这意思吧？ 这是一个其中的一种体现形式了。交通、教育，可能有很多的点都在用这样的信息技术去改变它的效率， 所以它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 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微观的事情，你就跟你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它背后的道理是非常宏观的，但是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微观的。我举一个更微观的例子好了，大家都这个叫外卖吧，我就是一个不做饭的人嘛，所以我每天会叫3顿外卖。我以前叫外卖的时候总是嫌慢，大家会不会跟我感觉一样，有阵儿你老觉得外卖送不来，总是得1个小时之后。那前几天我突然觉得好像外卖变快了，为什么呢？我后来就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有次我吃早餐下了咱们节目，然后到一个包 包子铺，就旁边那包子铺，吃完早饭之后，发现各个外卖平台的人都在那儿挤了一堆人，就是骑手在等候。 对对对。 我后来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在这等啥呀？他说因为他们的平台发现这个点儿可能差不多叫这家餐厅的外卖的人数会骤增 啊、 所以说他们就先把这个骑手派到这儿来，然后先 抢单， 对啊，这样就可以极大程度的减少他们的配送时间，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 啊。 这其实是如果说到你说宏观点，这是大数据应用给人类的生活带来的一种改变，那它其实也是智慧城市的一个体现，对吧？所以我想问一下浩哲，有没有这种生活当中的观察，或在实际的工作当中遇到的例子，到底什么样的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跟我们的生活切切实实相关的一些例子？ 一个城市里边呢，可能就是说我们把一个城市分成几个方面，一个是给老百姓相关的，一个是和政府相关的，一个是和企业相关的。我想呢，大家可能更关心和老百姓相关的这个方面。然后举一个交通的例子，我们可能会在一个公交车上装上很多的传感器，然后这些传感器呢，通过这种物联网和大数据的技术呢，会实时的反馈到我们的应用系统里边来，然后我们再把它在一个非常好的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屏幕上展现出来，实时的能够判断这台公交车的每一个轮胎，每一个进出的人，每一个它的现在的零部件是不是会有问题。第一呢，保证这个公交车的安全；第二呢，我们能知道这个公交车上现在有多少人，然后什么时候上了人，什么时候下了人，几点几分会到哪个站点。这样的呢，能够快速的再把这些信息呢传递给我们的市民，他就能有效的在他合理的时间里头去乘坐这辆公交车。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呢，政府能够及时的去防范这个问题的扩大化，比如说防范公交车的自燃，防范它的这个带来的安全隐患。所以呢，让市民能够快速有效的乘坐上一台公交车，这也是一个智慧城市比较典型的案例。当然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包括在医疗上，可能你原来的大家去看病呢都是很麻烦的，但人家现在应该能感觉到我们通过微信能挂号，能够去就诊，能够缴费，就这些都是智慧城市的一个点上的体现。这样的点呢，在整个城市里面可能有上千个，它需要政府花很大的力气来去投资，去整合，去把这些服务提供给这个市民，让老百姓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信息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 智慧城市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 就是智慧城市呢，在国外呢叫 Smart City， 这个概念呢最早是由 IBM 这么一家世界五百强的公司提出来，但是呢，其实在国外的整个推广过程当中呢，都没有中国那么好。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因为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今天之后呢，它需要有一种很好的方式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的智能高效，因为我们的人口数量也比较多，和国外的很多情况还不一样。所以呢，在 IBM 这概念到中国之后呢，其实一直都没有得到特别大的说的给我们城市带来什么样的转变，因为它的理念和我们中国的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的不一样。所以呢，后来直到中央呢提出了新型智慧城市的概念，大概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可能才发生了很多的彻底的转变。就是说彻底的要把这个新型智慧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动力。我们中国的智慧城市的新型智慧城市概念就是在去年开始。 我还挺期待就是智慧型城市慢慢开始成型。我们要不然来，比如说我们先这样吧，有两个方向啊，要不然咱们首先一，我们可以来想一想自己生活当中哪些细节和角落我们希望它变得更加智慧一些，或者是怎么变得智慧，咱们三个人来开个脑洞，然后也让咱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陪咱们一起开个脑洞。第二个方向，咱们来盘点一下过去的一年当中或过去的一两年当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元年，以及这个元年开始2016年2017年哪些事情的诞生，哪些 APP 的应用让我们觉得这个城市变得更加智慧了一些。更喜欢哪种思路？ 其实这两年最火的两个词呢，我觉得就是云计算、区块链。但另外现在还有大家非常关注的像人工智能、AI 啊，那我能想到的可能是在三个技术方向上是所有的我们这个行业从业者都觉得非常热的一个点。 刚刚您说的这个行业里面经常出现的三个概念，其实人工智能大家相对来说还稍微了解，但是比如说对于云计算还有区块链这样的概念，我相信很多听众和观众朋友都是非常陌生的。能不能帮我们用这个简短的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 其实我觉得云计算是一个，我老举给我的同事的例子，就是说呢， 原来呢，你可能是每个人要有一台计算机，就像今天的我们录播室要有一台计算机来服务。将来呢，可能整个社会需要的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种计算的能力。就这种计算能力呢，通过网络就可以输出到每一个终端设备上，甚至每一个大家需要的载体上，来体现它的这种高效。回过生活上的例子来说呢，就像一个自来水厂一样，你是自己在家挖一口井呢，你还说用自来水厂提供给你的自来水来享受生活的便利？那我想现在大家应该都不愿意去挖一个井了。那所以未来呢，大家可能也都不愿意去买一台巨大的机器放在你的家里头，而是希望通过现在通过 Pad 呀，通过你的手机这样的终端直接就能享受它的计算能力了。这些在你的终端越来越简单的时候，其实你背后的计算能力是越来越复杂的。但这样的计算能力需要有一个庞大的这种技术来去支撑它啊，你就把大家看成这个自来水和挖井的例子，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 这个好形象啊， 对。 那怎么解释区块链这个问题？ 区块链呢是未来呢，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替代黄金的一种产生 ICO 货币的这么一种计算方式。就是现在大家说的这个比特币，就是基于这种区块链的技术才产生的这么一种数字货币。原来的大家的记账方式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珊珊记自己的这个账，然后那张月记他的账，然后你们俩之间的账是互相不知道的，都是小秘密。所以区块链的这种技术呢，就是让原来的这种各自记账的方式呢，变成一种通用记账方式。就是说在一个共同的账务体系之下，每个人记的每一笔账都是共享体现的。没有人能够去摧毁这种别人记账的这种逻辑和方式，就保证了整个账务系统全世界是共享安全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所诞生出来的所有的货币，所有的技术可能性，都会保证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重构。就是以后银行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也会因为区块链的技术的产生发生很多的变化。就是原来有你自己的变成了大家共同可见的。这是一种共享的精神。 接下来我们想从这个浩哲的本身自己来聊一聊啊，看看创业的一些艰辛啊，包括自己生活这个一些精彩的趣事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啊。还记不记得这个第一次到这家公司创业的时候的场景？ 我原来呢在国外上学的时候呢，有一些经历可能就是没有那么苦了。 在英国读的书对吧？ 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 对，在多伦多。所以从国外回来之后呢，没想到国内的环境大概会是怎么样的，因为也一直没有就业过，只是在那边有零散的工作方式。然后回来之后呢，先是在一家证券公司的投行工作，然后体验了很长时间，觉得很好，很幸福。然后后来我在一个比较好的机缘巧合的遇见了现在这个东华软件的董事长徐向东先生，然后说你做这个金融行业没什么前途，然后你来这里试试。然后我当时想了一下，这个行业我是完全的没有概念，从小到大没学过，也没去尝试过，也不理解，就像大家都不理解云计算一样，当年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不知道的。然后我觉得，但是这个行业就是因为太多的不知道了，所以更想去试试。然后我就来了这个公司，然后从一个最基层的员工开始啊，然后开始去做一些软件上的工作。试了很久，大概在前面的半年都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花了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去适应这么一个行业，才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然后找到了之后呢，其实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我在这家公司里面经历了从财务的软件系统，然后到这个企业的核心管理系统叫 ERP， 然后再到智慧城市，然后到现在的云计算 AI 啊，这些技术点，每一个技术点呢，可能我的运气比较好，都是在这个公司发展和改变的过程当中的每一个技术点的这个机会都是我在参与，所以呢我今天可能对这些行业的知识多了一些了解。但是在之前的几年的过程当中都是很艰难的。 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因为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在于变化，就你只要愿意拥抱变化，你很多时候是可以重新开始学习的。 没错，是因为这行业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都很难了，就是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包括我去讲做主持人也一样，在前面我从学校来到这里的前几年都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所有的青年人 在就像前两天看到这个新年致辞里面习书记给大家的这种鼓励一样，所有的幸福都是奋斗得来的， 对， 没有那么容易就都到你这儿来的。 这个时代是属于奔跑着的聪明人的， 是的， 永远都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其实比较感兴趣和好奇的是浩哲所谓的那半年的比较纠结和痛苦的那个时间。 嗯，上学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方式了，就是你从 A 点走到 B 点，然后把这个 paper 做完了，你就可以回家了。 嗯， 但是你上班的时候呢，你要有很多人去和你协同，然后呢，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呢，你还承载了很多人的希望。 嗯， 所以在多个要求的夹击之下呢，你肯定就是把自己活在一个很纠结的状态当中。 嗯， 就是说很多人可能说你，你看你在国外上学啊，回来之后也不怎么样嘛，不就是从这个开始做吗？或者说你看你现在做的工作我们也听不懂你是在做什么的啊，或者说很多你自己呢也很难在工作当中马上找到你的成就感。 嗯， 所有的人呢，在我在看了这些年，就是越年轻的同事， 嗯， 他对个人成就感的要求其实是越高的。当然也有很多人是， 刚才我们俩还在聊这个事情， 是是是是。 所以这种成就感的无法获得，是你生活中的极大痛苦。 嗯，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产生了很纠结的半年。 嗯，哎，你那个半年，你最纠结的事儿有没有印象？比如说，哎，我怎么这么纠结？我真想放弃一下那种。 就是在放弃这个事情上，我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跟我从小到大的性格特点有关系。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都是要把它做完了才能走。 嗯， 没做完、没做好的，我不会放弃。 嗯， 再难我可以忍耐。 嗯， 但是纠结的状态是因为你需要别人的认可，就是任何人说他不需要我，我个人是选择不相信的。就是在那一个阶段里头，我拿着一个非常低的薪水，然后和99%的人的不认可，就是你突然去做了这么一个行业，你到底在漫长的半年的周期里头也没看见你做得有多好。 嗯， 甚至在整个公司里头很大的一家上市公司，你也不认识太多的同事，你可能说没有人来帮你去协同一份工作，你都要去自己去找门路，自己去理解这个公司的文化。这些事情都经历的过程当中，你有点不知所措的一个过程是很正常的。在这个不知所措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叫做它是痛苦的，但是呢今天回忆起来你会觉得是值得的和幸福的，但当时是痛苦的。 嗯，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疏解和解决。 嗯， 你也没有人能来帮你。 然后我再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有趣。你看浩哲，比如说他说他只这个事情啊，只要没做完没做好他是不会走的。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品质，在于坚持嘛。 嗯， 这种人呢如果做出巨大的转变的话，也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慎重的决定。 而且很难受的。 比如说当时从金融行业到所谓的软件公司，一定也是经历了一个很慎重的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吧。 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呢都对金融行业特别的感兴趣。 嗯， 是因为跟小时候啊和我表哥 就是对钱感兴趣。 对钱感兴趣是一种方式啊，可能受一些这个少年时代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影响。 嗯， 所以说今天影视作品一定要有正确的价值。 比如哪些影视作品啊？ 我大概在上初中的时候，我表哥也很喜欢看电视。 嗯， 就老拉着我一起看一个叫做《大时代》的电影。 啊， 就是电视剧哈，是郑少秋演的。 嗯， 就是那个电视剧里头的人生呢，每一个人的角色定位都有很大的起起伏伏。嗯，让我觉得这个很刺激。 对，一会儿高楼起，一会儿大厦倾，那种 有人上来有人下来的这种方式。所以从那个电视剧对我影响一直很大，我就去对金融行业产生了一种很好奇。那个时候是初中嘛，没有人知道你什么是行业的概念。 嗯， 所以从那个之后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个东西，初中就开始研究，就开始去研究如何去做股票，去做这些有价证券。 初中就开始？ 对，初中就开始。开始就给我父亲去讲， 啊， 我想做这个行业，然后一家人呢就朝着这个方向呢再去给我安排吧。 所以初中就有了这样一个奋斗目标。 金融的这条路走了蛮长的一个周期。 嗯， 到了国外之后去学金融，然后回来之后也理所应当的觉得应该要去做这个行业。 嗯， 然后去看那些投行的人非常的风光的这种生活方式。 嗯， 当然今天我做过这个行业之后很艰难啊，那个 他们很辛苦。 对，飞来飞去，其实没有个人生活的。 嗯， 我从金融行业去这个 IT 行业的时候也在思考过这个问题。 嗯， 就这一步走完之后你可能是很难回头的。对，因为这个行业的跨度太大了。 嗯，对。 但是我想 人总得试试嘛，就得试试。然后再加上我现在这个东华软件的大股东和董事长对我这个年轻人还比较认可，背景之下，我觉得那就更值得试试了。一个前辈对你的认可，邀请你去试试，你还不去，那你可能就更没意思了。 所以是以这样的一个机会而转变的。 对，而且很有趣的就是这个前辈邀请你去，然后认可，但是他给你的塑造方式或去培养你的方式是一个非常非常踏实的方式，他先让你从很基层的岗位做起。 没错，没错，非常基层，基层到就是我第一天去报道没有人理我。对，然后他呢，我就因为我总是要给他见个面嘛，然后他就甩给我一个大概这么厚的一本客户名单啊，然后你就去打电话吧，啊，我说打电话说什么，不理我了，就 所以说 自己去研究这个， 所以说一开始的工作是销售，是这种感觉吗？ 对，就是 业务沟通， 对，你要去建立你在这个行业与人之间的沟通， 没错。 当然， 这很重要。 想他是怎么去看待我，要培养我这个年轻人的？可能我没有完全的说，今天也不一定完全的明白他的想法。但是当年就是真的是，就给了你一本东西，你就去就好了。那我就完全是傻的状态。 所以说现在这个摸清了这个道路以后，你感觉和这个金融啊、投行相比的话，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 其实每一个行业呢，在今天看来啊，我觉得我非常幸运选择了这个 IT 行业。因为今天你事实证明，所有的行业都将被信息技术所改变，没有未来，没有银行，可能没有这种咱们的这种广播方式，可能都是一种信息技术在提供的一种服务方式，所有的公司都是一家软件公司，背后都要依托数据来支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上呢，让我感受到了这么一次机会，给了我这个本人，我觉得是幸运的。 而且我觉得也是很值的，因为你最后的确变成了东华软件的高级副总裁嘛。 其实也是在2013年的时候。 珊珊，我们要按套路走好吗？最后的时候才要达到这个。 没有，他在东华软件变成高级副总裁之后，后来自己现在是成立了一摊事儿，对吧？就高级副总裁是一个职业的发展的一个、 仅仅是 一个节点。对，是怎么慢慢的做到这个位置？ 我也回想过，其实有很多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就说你这么大的一家公司，你比较年轻，因为集团让我去当这个副总裁的时候是在2013年，正好那个时候我30岁。 哇哦， 那时候 就是30岁的时候变成上市公司的高管。 对，那时候去看证监会的朋友去说，哎，整个上市公司你这个行业里头，可能你是最年轻的那个 VP 了。但是我说那个时候是没感觉的，还在奋斗当中，很多事还没有做成。然后去想了很多，别人问的很多，但是我自己可能想的不够多。今天回过头来去看，可能还是每一个机会你都把握住了，就是每一次这家公司的转型的每一个点，你都在踩在这个节点上，然后你并倾尽了你所有的努力去做这件事情。不管它的结果是不是达到最好，但是你已经再去做了，而且你早于别人有勇气去做。 好吧，咱们其实最后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特别多了，就还是希望跟浩哲继续聊一下，对于这些在奔跑着的年轻人，然后浩哲作为一个过来人啊， 现在也算过来人了， 对，现在也算过来人了，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其实大家都是从每一个人都是从一个青年时代走过来的，为什么在你到40岁50岁的时候，人生有很大的不一样呢？其实这是我从初中的时候就是开始去， 又是初中，看到吗？ 对， 又是初中。 对，因为可能跟我从小的家庭生活环境有 很大的关系。初中很 重要。对，初中的时候就会想了很多问题，所以我在觉得你的人生的不同，几乎90%是由你自己造成的，和你的家庭条件和你的后天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是活在抱怨当中的人呢，基本上就失去了他的一个时代，就是青年的时代，或者说青年之后的时代。所以第一呢，我建议大家呢，在未来的职业当中，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去抱怨大家，不要去抱怨公司，也不要去抱怨你的同事，这样子毫无意义，也不会对你自己有所帮助。你需要更多的人来去喜欢你，去支持你，你可能才有职业生涯发展的机会。第二个呢，我就觉得你一定要坚持任何事情。在我的从业经历当中来看，少了3年的事情 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结果，都是一个你自己的歪歪的东西。你要能坚守三年，就是无论是你创业还是说你去打工还是做一份什么其他的自己的个人爱好，你三年的时间走下来，可能你对这件事本身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棒，所以这一点你一定要做到坚持。第三呢，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共享的精神。就是今天这个时代不同了，就是刚才像珊珊也说，我这个都是过来人。对，还有一些这个同事，我觉得我现在最年轻的同事可能都是95年96年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你要去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就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开始，我的定位是什么，就要想得很清楚，并坚持的去努力，然后还要把你所获得的成绩分享给大家。 咱们这样，我觉得其实今天浩哲还是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建议啊， 非常有营养。 青年人对，也会看到一个青年榜样的成长的经历，也会从中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该怎么样去选择自己的职业，在一个职业进行探索的阶段，怎么样去度过那段孤独的纠结的时间？然后怎么样去坚持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和工作当中的挑战？这也是我们青年说的一个初心哈。 好吧，今天也感谢浩哲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再次感谢浩哲，谢谢 。谢谢主持人， 拜拜喽。不弃不离。

现在病因很复杂，还没有找到具体的病因怎么导致这些孩子发病的。我们现在也在跟行业里边的专家积极的去沟通，也想去帮助这些孩子找到和家庭找到他们所想知道的一个探索的一个未知的困难和问题在哪儿。今年8月19号我们就把哈佛的专家请到我们平谷校园地然后去给家长解答这些问题，但是有一部分的行为是可以解答，但是这个病因还是解答不出来，现在没办法。 那我想再问问雅薇了，有这样的一个其实只比你小3岁的这个孤独症的妹妹哈，那你应该是 不好意思，还是特殊还智障的都是自闭症 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说就是家里可能有一个不健康的孩子是一家人的事情， 对对对 你从小长到大应该是在这个环境中深度的体验到了这种所谓一个家庭的问题， 对 吧？ 对对对， 能不能说一说就是这个妹妹给你的家庭带来的变化？ 哎呦，这一说就是心酸血泪史哈。以前没有觉得什么特别特殊的，就是觉得有一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妹妹，小时候可能别人老欺负她，其实不太愿意说这方面的东西哈，就是。他本身应该能力还不错，但是就是小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去有更多的这样的资源和社会上面的这种康复机构能帮助他，所以他到现在这种一些复杂的生活自理还是很困难，比如说大小便，大便的话还是擦不干净的，这个举的一个例子大家都很能明白，就是说他现在只能简单的吃喝拉撒挺头疼的一件事儿， 是一个很重的家庭的重担哈。说起来感觉海薇有点这个可能触到他比较心酸的这个地方啊。那刚刚我在听雅薇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也听到中间一个细节哈，说自己的妹妹是因为在小的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帮助， 对， 或者说很好的这种康复，那这是不是你后来从事这个相当于帮助孤独症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对，这个是我很坚定的一个信心，就是它促使我能走上这条路，因为当时我回到平谷去做创办那个小雨滴的时候，平谷是没有这种助残类的社会组织的，当时我们是2013-2012年开始筹备，回去以后平谷本身属于远郊区县，各方面的资源其实很匮乏，以至于现在其实跟市区相比也是资源匮乏了很多，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有很多人以至于一些帮助我现在特别后期特别帮助我的这些领导也都在问我同样问题，平谷还有自闭症呢？我说对，我说有，我说哪儿都有，是我平谷现在还没有被发现，这些孩子都被耽搁着，然后他们说要不好做怎么办呀，我说不好做，我说我回来就没打算是干挣钱的事儿，因为我之前的工作还是很好的，我说我回来就是想帮助这些孩子，我说如果说我是打算以盈利或者我打算好做，那我就选择在市区做了，那我当时毅然的就回到平谷选择做了这家机构，然后当时也是把平谷区的助残类社会组织的空白给填补了 说起来容易啊，但你要真是真正把它做起来还是挺不容易的。 对， 在整个过程当中，让你印象中有没有一些很可爱的孩子，这孩子让你觉得哎很让你和他在一起很开心，他们其实也很单纯很纯真。 对，我们所有的孩子自闭症所有的孩子都是很天真的然后他们都很单纯，像我们机构里边最早的有一个小姑娘特别的可�爱，她当时刚过完3周岁的生日，妈妈在我们挂牌的第二天妈妈找到我们跟我们说您这边是做自闭症儿童康复是吗？我说对，然后说我们家孩子怎么样呢，他妈妈咨询完了第二天就带到我们这边去做康复了，他当时呢我们给他们最好的建议就是半天在我们这边做抢救性康复，然后半天呢还在原有的幼儿园里边继续的去做融合，那这个融合呢我们也是属于一直在跟家长和老师在沟通，这个孩子在2015年的9月份已经正式的入到小学了，而且现在在小学我们也跟校长在积极的沟通，也是说反应还是很不错的，这也是给我们今后之后的路就是坚定信心要走好这条路打了一针强心剂。然后还有一个小男孩叫浩浩，我们当时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奶奶是 哭着找到我。当时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家是没有大门，矮矮的院墙，进去以后真的很干净，别人看不出来他们家的条件。但是他们家一个月只有2000块钱的生活费。孩子有癫痫鼻炎，还有发育落后、自闭症这几大块。然后这孩子每个月都要用药，爸爸妈妈在他出生10天的时候就离婚了。这个孩子后来我就选择了一个全部的免费康复，现在也是一样，在去年的9月1号的时候上到幼儿园了。啊，从开始没有连一个发音都很少，到后续的前年的六一，在前年他是2015年到的我们机构，2016年的六一的时候，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就给他奶奶献上一幅作品，说了一声谢谢您奶奶，当时奶奶都泪崩了，我们也都哭了。就是因为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只是说您让我们举几个，我们就举一些我心里边触动比较大的。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有进步，而且有机会邀请大家能去我们机构看看，跟这些孩子近距离的接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时候可能感受不到，真正的接触以后对您的心灵的触碰会很大。 刚才说了就是这些孩子，其实每一个孩子通过我们的这种康复，都是有希望进入学校，都是有希望能给他从一个不能走上正轨的路，走上正轨的路。 对。 那我就很好奇了，就是这一整套的康复的方法，或者说帮助这个小朋友们的方法，是你们自己开发的，还是说经过大量的这个资料的搜集呀和一些整合，你们是怎么研发出这套方法的？ 首先很幸运哈，我们小雨滴呢，在创办这个机构，虽然是我回到平谷去做，但是我们后边是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和专业的人士来支持我们，比如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这个专家，然后还有安定的和林冠宇那个副院长庞宇，他们都对我们的专业这块也很支持。还有呢，我爱人这块刚刚介绍的，因为我是因为我爱人走上这条路的，然后他是一个从事14年的一个资深的专业康复工作者，也是之前呢，有幸代表北京市残联给彭丽媛教授做过面对面汇报的。所以我们是因为有他们的这个专业的知识，还有我们这个行业有一个系统的一些理论在这儿，然后我们才能做好更好的这个专业的康复。 有没有一些故事，就是说和孩子们怎么让他们康复的故事？ 故事和细节，我跟您说一个，举一个我们老师的例子吧。因为我们的孩子啊，他们是属于很刻板，然后呢，沟通也有障碍，社交更是障碍的最大问题。那咱们先说最简单的这个行为刻板和兴趣狭隘，还有沟通这块，我们的老师有的时候带这个孩子半年到1年，他们都不知道是谁。但有一次，我们一个老师，因为我们经常性的周末还要去家里边上门指导，去家庭上门指导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师哈，我们张赫老师去了以后，当时，这是一个能力真的不是很好的一个孩子，而且是属于在我们这个圈内都是给定为很弱了。然后带了半年了，这个孩子根本不认识他是谁，他只是习惯性的跟他去上课，但是不知道他是谁。张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拉着他带着他的时候，他都是没有反应的。但是这次他家访的时候来叫他一声小胖，他当时就扑在张老师的怀里，然后抱着张老师。张老师当时也正好处于感冒的阶段，然后咳嗽了两声，小胖直接把水杯给张老师拿过去了。张老师当时就，你知道，就是也是因为我们的老师家里边都是有孩子的，然后他其实我们周末的时候都想多陪陪家人，就因为我们这些孩子，所以我们老师才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然后多去帮助他们。也是真的，就这种一点点的小点滴进步都能让我们老师感到很幸福。其实也是他们幸福了，孩子们快乐了，高兴了，我们都觉得很幸福和快乐。 这真的是一个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时间， 要拥有大爱才能够去持续的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对， 就像我们这个小雨滴的名字一样，一开始可能是希望每一个这个孤独症的小朋友哈，都能像小雨滴汇入大海一样，成为有用的人，对吧？ 对。 但其实我觉得这种老师们的付出真的也像雨滴一样润物细无声，对吧？ 对对， 在慢慢的去感染这些孩子们， 对， 很珍贵。 哎呦，真的对于老师来说，能从事这个行业的老师，我真的在这里边能代表我们这个行业感谢一下他们，因为他们的坚持，这些孩子才是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他是没有反馈的， 是 他是。他和比如说人和人之间这种交流，比如说啊，我帮助他，他会有反馈，但是孩子们可能 这个反馈会来得特别的晚， 特别的晚， 会经过特别多的付出， 所以需要很大的坚持。 就是这个付出和回报可能不是那么成正比的， 就是 需要有信念。 对，你能理解，就是我们很简单的一个，就是一个拍手。可能作为父母来讲，我们教自己的子女的话，可能三遍我们就烦了，就不会再有耐心烦，可能我们就吼出来了。但是我们的老师有可能一节课就要教十次，然后呢，可能我们连续两周、三周都要教这个东西，老师都不会觉得烦。有的时候两周、三周还教不会的话，我们再反过来停下，然后过段时间再反过来教，都是这样来去重复一遍再一遍的这样去教， 需要极大的耐心哈。说完了这些细节之后，其实我还是想从头来问一问哈。刚刚这个雅薇也说了，说她从事这个职业来开办这个机构，其实是因为自己丈夫的这种帮助，也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妹妹。 对， 那一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类似于有点靠近于公益事业的这样的创业，对吧？应该是很难起步的，你需要场地，需要去招聘老师。 对， 然后这个过程进行的顺利吗？ 其实万事都是开头难。我觉得我还是幸运呢，还是这句话，我一直认为我很幸运。幸运在于有困难吗？有困难，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我爱人还是比较支持的。当时我们在筹建这块的时候，我们两个因为家里条件都不是很好，但是呢，我又想做这件事儿，他就把我们家里全部的积蓄，然后给到我，先租房。租完房以后呢，等到需要钱的时候，他发工资，我再把工资拿过来，再投入到这里边来。反正挺感谢他的。然后还有我当时创办的时候，跟着我的起步的老师，你知道一个月跟到我以后，拿到手几百块钱的，2013年的时候，真的。我现在就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但是现在能跟我到现在，而且在我们这行业里边都是骨干，口碑都很好，我觉得其实困难都过来了，现在有这么多的领导，还有这么多的爱心人士能帮助我们小雨滴，能帮助的这些孩子，我觉得之前吃的苦都是没关系的，苦尽甘来了嘛， 值得的哈。 对，哎呀，我这行业这个事儿哈，一说都是心酸史。 雅薇从2009年如果开始做这个事情的话，有没有培养的孩子？现在如果算一算，比如说幼儿园的孩子现在应该也10岁了吧？有没有说，哎，你看到了一个现在就已经很活泼开朗的孩子，原来是你要进行了这种帮助和康复的？ 有啊，就是刚刚咱们别说远了，就别说2009年的，就是刚刚我说了2013年我们第一个带那个小姑娘，她现在就看到我们的时候就很开心嘛。咱说了，他们肯定跟同龄孩子还是有差距的，但是他这个差距呢，咱说了，正常人他也是有差距的。那我们不希望众人戴着有色眼镜来去看他们，多一些包容，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那个瑕疵的，然后都有一些不完美的，那他的不完美可能跟咱们的不完美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可能他的表达不是很顺畅，但他的心是好的，善良的，而且他看到我们是开心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哎呀好开心啊。 有没有过那种场景，就是和其他人如果歧视这种孤独症或者自闭症的孩子，你们会挺身而出的感觉？ 有啊，这个事儿太多了。比如现在我们在做幼儿园融合这一块儿，之前的时候呢，我们进到过一所幼儿园，我们的老师进去帮助我们的孩子，还有幼儿园的老师，还有别的小朋友，可能对他们是一个不了解的一个状态，认为他们是性格的问题，然后呢，不知道他这是属于病理性的原因，行为导致这个行为异常。当时特别凶的去吼我们的孩子，其实他吼他也不理解，然后我们的老师进去以后都直接把孩子护到怀里拉过来说，就跟这个 幼儿园的老师就说你不要这么去对待他，你这么对待他对他是不公平的。 嗯， 当时真的这样，老师回来是哭着跟我说的，说是您知道吗，说我看着那个老师这么对我的孩子， 嗯， 我特别的难受， 嗯， 说因为他被吼了，他自己说不出来，他沟通不出来，他也不能消除别人的误解。 嗯 啊，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替这个孩子去发音呢。 嗯， 然后当时他跟这个老师就说，我们的这个孩子是一个特殊的孩子，您需要多一些的耐心帮助他，不要去吼他，哪怕他有错您真解决不了了，那您把他放到一边，我就会马上来，我去帮助他。这种事儿太多了，比如在一些公共场合，我们的孩子会有一些尖叫呀，旁边人会有一些不理解，有的时候可能会给他直接那个冷漠的眼神啊，这还是好的，然后有的是会拿一些语言去攻击他们，当时我们一般情况都会替我们的孩子道歉，然后也去替他们去解释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行为会更多一些。 嗯， 也能够感觉到这些老师确实是将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 对，真的是当 自己的孩子，去维护他们的尊严。去维护他们的权益。 对， 也希望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也能够就是去慢慢的去接受哈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能够用平等心，能够用同理心去看待我们的孤独症的小朋友。 对，因为每个人降临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公平的。 是的。刚刚雅薇也聊了很多他自己这个创业啊，以及帮助孤独症儿童的故事。 嗯， 雅薇是一个很感性的姑娘， 嗯， 聊这些就是很容易动容。当我们在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其实也跟雅薇简单聊了几句哈。 嗯， 雅薇也说到说我们现在其实对于孤独症的这个看法哈，社会上对于看待孤独症儿童的这些眼光其实还是有一些偏差的。 对， 对吧。 嗯， 我们对他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 对 啊，其实我们都看过很多关于这个孤独症或者自闭症儿童的这个电影啊。 嗯， 比如说这个国外的有这个雨人， 嗯， 是啊，汤姆克鲁斯他也演的，然后国内的呢有前几年的这个海洋天堂， 对，文章啊，李连杰。 嗯， 对对对。但是好像大家还不是特别了解，就是一个孤独症的孩子究竟他是怎么样生活和成长。雅薇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他们这个成长的环境呢，其实家里边压力都很大。尤其有一这样的孩子，一个家庭必须要抽出一至两名的人力物力，然后来去帮助这个孩子。 嗯， 那咱们可想而知，咱们现在有很多家长现在说了这个熊孩子啊，或者是这个一遇到这个孩子写作业，这家长就很头疼焦虑了。其实他还是能听懂的，但是遇到我们这样听不懂的这个孩子，或者行为他有异常，然后沟通起来有一些障碍的孩子，那您可想而知这样的家长他是更焦虑的。 嗯， 我们每天都要跟这样的家庭啊孩子接触，其实每天我们都能观察到很多的这个家长的一些动态。 嗯， 有的时候家长神经会绷得很紧，比如说今天孩子状态不好，这个家长都很焦虑，过去都会找到我们，他先找到那个他的主课老师，然后问这孩子今天的状态呀，然后老师要有一点点说这个孩子今天状态可能不太好， 嗯， 这家长就一下子焦虑了，然后就找到我们的这个那个教学的主任呀，或者找到我就跟我去哭了，哎呦我们家孩子最近怎么了。其实我们能理解他们焦虑在哪儿呢，他们很想让这孩子进步，更想的是让他们进入到主流的社会里边。 嗯， 其实他们不怕有这样的孩子，他们更怕的是他们被社会抛弃，进不去社会。 嗯， 更怕有害怕什么，怕到他们家长老了有一天这个孩子怎么样去生存。 嗯， 所以他们很希望这个孩子能有进步。尤其我们有一个家长当时前段时间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说林老师，说我们知道您的用心良苦，但是您能理解吗，我们得先让这孩子活着，我们得先活着，我们才能保证这孩子以后啊。 嗯， 哎，我当时特别的动容这句话。所以从这些点滴来说，真的能看出这些家庭挺不容易的，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是爸爸在外边自己去工作，要承担的这些康复费用，然后还要承担这个家庭的这个衣食住行。 嗯， 然后还要去考虑一些别的问题，有压力真的很大的。嗯 嗯， 非常的不容易，需要各行各业的人去理解哈。可能我们大家对于孤独症的这个理解也是有偏差的。 对对对， 看到这个电影里像文章扮演的这个孤独症的儿童哈，大家觉得他哎在某些方面很有天赋，包括这个雨人他也是在运算上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那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孤独症儿童其实他都是一个在某个层面上是一个小天才呢？ 嗯，不能说是天才啊，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对自闭症有很大的一个误解啊。他们的误解是在哪？就是很多人会问到我也听到这个，很多人说哎，自闭症都是天才是不是？你看他们有画画画的特别好的，音乐怎么特别好的，然后有这个特别好那个特别好，你看电视上演的这个孩子都特别超常怎么样。其实我更想说，现在只是想用这些有一些特长的孩子，然后去为全国现在在册的1300多万自闭症儿童去发音，让大家关注和了解自闭症，并不是想让大家误解自闭症是天才。有很多自闭症孩子，他们现在还在努力去保证自己的一个生活自理技能，他们连生活自理的技能可能都保证不了的话，他们谈何去学一些别的技能？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在某一方面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优势，但是不是说咱们常人眼中的一个天才。也希望可能我自己的这个力量也微薄，但是希望通过咱们这个活力982让这个平台能让大家了解一点，自闭症并不代表是天才，而是他们是需要咱们关注和接纳的一群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进到普幼还是很困难的，我一直有一个小梦想，能自己开一个幼儿园，然后呢让我们的孩子真正的能进入去融合，然后通过我们的帮助让他们能顺利的去小学啊，现在这是我们的小梦想。大梦想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社会组织，通过我这样的个人这种康复老师，然后呢向政府和社会发音，让更多的人了解自闭症，让政府呢更多的去帮助这些孩子。 非常好，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如果说让亚威这个真真正正的想要表达的话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孤独症， 对， 多多关注， 多多理解 自闭症。然后如果遇到在你身旁遇到了这样的孩子，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欺负他，对吧，这是非常重要 的 一件事情， 对待他。 另外就是如果真的有时间有富裕的话，多多的去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先从了解他们开始吧。 是的，欢迎大家加入到关注自闭症儿童志愿者服务这一方面来。 谢谢这个清早给我们带来如此充满阳光的一个故事啊，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坚持去实现你的梦想。 谢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啊，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王爽， 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的早晨8点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青年说，这样一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重推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青海上飘过一朵春雨，记忆中掠过几多秋风，旅途上伴随几多夏日，日历上送走几多寒冬，生命中咽下孤独的酸辛和甜蜜，总是断然相逢。一个潇洒的笑容，难免 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